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孙大生见夏佳丽真的来气了，便又好言相劝。我虽然反感马特，但还是要劝你别太生气，万一马特有他的道理呢？有啥子道理？见一个爱一个的道理吗？那倒没啥，只要不是同时都爱就好。怎么叫不是同时啊？马特天天跟杨凡形影不离，俩人一起在百货大楼买戒指就被我妈碰上了，昨天晚上两个人又抱在一起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马特呀还真成问题了。难道说离婚男人都性开放吗？哼，看起来啊，我真应该考验马特究竟是哪种人。 其实这就是人的局限性，一事当前想不到反观自己。如果夏佳丽能及时反观自己，就会发现自己现在其实和马特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。此时杨凡接到电话，王科长说事情办妥了，建筑公司要购置一批瓷砖，需要安排喝酒的时间。安排呗，这有什么含糊的，杨凡当即就答应了，而且许愿肯定是金包装60度国窖1573。而马特也同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他怕被母亲知道自己醉酒，便强忍着头痛和母亲说话。 妈，我正忙着，您长话短说好吗？是这样，儿子呀，云南姑娘的照片收到了，怎么这么瘦啊？ 现在讲究骨感美嘛， 眉眼鼻嘴都像那个演员袁立，哎呀，就是不知道皮肤白不白。 白，他整天在外边跑腿都晒不黑，身上更白了。 儿啊，哪儿都没到哪儿，你连人家身上都看了？ 哎呦，云南这些人还讲究试婚，抱着孩子谈恋爱呢。 我不信，云南又不是外国，怎么会这样呢？ 哎呀，开玩笑呢，多数人不这样。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哈，你老大不小的，别给我惹麻烦，别弄得婚没结却把孩子抱家里来了。 妈，您想哪儿去了？ 哎呀，阴历6月24是火把节，那时候我和夏佳丽订婚，您和我爸都得来云南啊。 不行，哪有婆家跑娘家去订婚的， 必须让他们来天津。 妈，您别瞎想，主要是因为我离不开云南的工作。 母亲无话可说，便唉声叹气。 妈，还有一个月时间啊，您可得给夏佳丽买个像样的戒指。 小祖宗，你就咔着你妈吧， 反正您要是不买，那丈母娘就得买，反正不会让夏佳丽手上没戒指的。 你甭将我的军，傻儿子呀，一个戒指老妈还是买得起的，放心吧。 马特收了手机，头疼欲裂。这时夏佳丽骑着摩托来给大业公司送花，马特想开门把他叫进屋来，谁知副经理大刘却多事，非拉着夏佳丽看云南的花卉业，马特就站在宿舍门口没出去，而夏佳丽和大刘说了几句话，便头也没回的颠儿了，连往马特宿舍这边看一眼都没有。小文回到天津以后，第一件事就去找总经理汇报工作。总经理刚刚亲自策划了一本畅销书，心情不错。小文坐在总经理面前， 我回来了。 谈得怎么样呀？ 马特写书的事没有进展，我和马特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进展，但我自己写书的事却有了进展。 怎么？你想亲自披挂上阵啦？ 我在云南那天，耳朵里听了关于马特的很多故事，真让我按耐不住了。 嗯，以你的职业敏感，看出这本书的市场潜力了？ 没错。 有成熟的构思了吗？ 有了，我已经写出20000字的故事详细大纲了，给您看看。 小文把手里的一沓稿纸递给总经理，总经理立马接了过去。 我相信你的文笔，我得啊好好看看。 然后急切地埋下头去。小文撇着嘴，笑盈盈地悄然离开。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继续打字。没打几行，总经理推门进来，把那沓稿纸放在小文桌上。小文抬起头来，只觉眼前一亮，因为总经理满面笑容。 棒极了，小文。 这么说您看好这个选题？ 对，题目啊我都想好了，叫马特闯市场。 我想的题目啊比您的字数要多，一文一武闯市场，南白领牛特技师。 总经理哈哈大笑， 牛特？马特呀为人处事非常低调，他肯定不会同意用他的真实姓名。 也罢，就听你的，你可以动笔了，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怎么样？ 一个月太短了吧，2个月吧。 好吧，一切以市场为准绳，以质量为根本， 谨遵教诲。 此时的马特如困兽犹斗，正抓耳挠腮，踱来踱去。他抓起电话给夏佳丽打手机，传来的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的声音。马特反复拨打了3次，都是如此。马特只得给夏佳丽花店打电话。佳丽花店的孙大生正在算账。 您好，佳丽花店， 我是马特。佳丽在花店吗？ 不在。 她去哪儿了？ 不知道。 她的手机怎么会关机呢？ 我哪知道啊。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 佳丽的事不告诉我，我怎么会知道？ 你们俩不是莫逆吗？ 你和佳丽是拍拖对象，你都不知道，凭啥我就知道啊？ 马特气哼哼地扔下电话。这时手机彩铃响起，马特接听，立即兴奋地站了起来。 哎，您好您好，侯总。 侯晶坐在北京三维公司的办公桌前，面前的笔记本电脑打开着，里边是云南秀丽的风景画面。 马特啊，您好。哎呀，公司放我一周的假，我想去云南转转。 好啊好啊， 来我们曲靖看看吧。我想去西双版纳啊，顺便看你一眼。明天呢就坐飞机到昆明。哎，你方便吗？ 没问题没问题，咱随时联系。 侯晶拉着旅行箱从昆明机场出口处出来，马特在人群里举着胳膊晃动，侯晶没看到。马特使劲挤过去抱住侯晶，侯晶十分兴奋，拍打着马特的后背，但他们影响了别人从通道出来。侯晶赶紧说，快走，咱们呀别在这里挡道。马特便拉过侯晶的旅行箱走在前面。最后他们来到一家旅馆，推开门走进去，要了一个标间以后，侯晶洗了把脸，两个人便开始一边研究地图，一边决定尽快出行，不能把时间耗在昆明。 侯总啊，今天咱们在这住一宿，明天呢就跟旅游团出行。昆明去西双版纳的旅游团很多，您稍等哈，我去服务台去一趟。 马特找到服务台，和服务员攀谈起来，服务员立马打电话帮忙联系了一家旅行社，然后把电话交给马特。马特立即接听，频频点头，然后和服务员道谢，离开服务台。回到标间以后，见侯晶还在研究地图，马特说， 谈好了，明天8点旅行社来车接咱们。 好。 哎呀，这里的服务还是不错的，刚才我查了，西双版纳风景区位于云南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，距离昆明740公里。 对，坐汽车要7-8个小时，有的地方啊还在修路，汽车啊跑不起来。 西双版纳风景区包括景洪县风景区，还有3个大块，每一块都有若干个景区，一共19个风景区呢，800多个景点，这一周转得过来吗？ 只能走马观花，随便看看了。西双版纳有着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，被称作动植物王国，其中许多珍稀、古老、奇特、濒危的动植物都是西双版纳独有的，引起了国内外游客和科研工作者的极大兴趣。景观呢，则以丰富的迷人热带、亚热带雨林、季雨林，还有沟谷雨林风光，珍稀动物和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、民族风情为主体。西双版纳景观独特，知名度高，20年前呢就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景区之一了。 哎，你去过西双版纳没有？ 马特腼腆一笑， 没有。 侯晶哈哈大笑，感情说这么热闹，你也是纸上谈兵啊。旅游团的大轿车行驶在公路上，路两旁是旖旎的风光，蓝天白云，延缓起伏的山包，遍山葱绿。侯晶和马特坐在一起，侯晶拉开车窗，开心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离婚男人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每个人又有每个人的烦恼。马特母亲正在厨房做饭，马兰兰来了。她一进门，立即发现五斗橱上相框里的照片，她敏感地拿了起来。照片上夏佳丽青春靓丽，阳光灿烂。马兰兰突然一个趔趄，摔倒在地上。马特母亲赶紧搀起马兰兰，一叠声地叫着， 兰兰，兰兰，好闺女，你没事吧？ 侯晶和马特在西双版纳随着旅游团旅游，心中十分爽快，于是发出由衷的感叹，云南真美呀。马特点点头说， 没错，但是云南的工业还不够发达呀， 所以我们大业公司就找到了立足之地了。 你们公司的瓷砖都往哪儿销啊？ 主要是云贵川3省。 如果我们3煤公司注入资金， 成为你们的股东，周大业会不会同意呢？ 应该没问题吧？现在第二条生产线资金还有缺口呢。 但是要知道，股东是要有发言权的，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啊？周大业明白互利互惠、共创共赢的道理。那咱们停止旅游，立即回曲靖考察你们公司吧。 哟，您也太急了吧？怎么也得等旅游结束了呀？ 等不了啦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。 侯晶和马特坐上返程汽车，马特给夏佳丽打手机，里边仍然传来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声音。给夏佳丽花店打电话也没人接听。没错，夏佳丽还在考验马特，他就是想看看你马特究竟爱我有多深。邓丽君曾经唱过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歌声悠扬，意境优美，而现实生活中的夏佳丽却感觉不到马特对自己究竟爱得有多深。他也曾仰头看过月亮，坦率地说，云南的月亮确实很亮，比北京、天津的月亮都亮。问题是，夏佳丽感觉月亮与马特的心思风马牛不相及，加上孙大生在一边敲边鼓，他感觉马特给他投资30万并不代表爱情，只是把他这个总经理当作摇钱树和打工的立本，也差不多。而一旦这么想了，就把所有不如意的事都往一块联系，就像预言《偷斧子的人》里边所说的。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夏佳丽问妈，这两天马特来过咱们家吗？夏母如实回答，没有。给咱们家打过电话吗？没有。怎么闹别扭了？也太不像话了，我想淡他两天，可是他却端起架子了，连面儿也不露了。 军人父亲说，也许是工作忙吧。 夏佳丽说，晚上总有时间吧。 父亲说，是不是你们之间真闹矛盾了？ 夏佳丽的母亲也问，怎么马特欺负你了？ 夏佳丽说， 爸，你和我妈搞对象的时候，你还会对别的女人感兴趣吗？ 笑话，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马特又和别人好上了？ 夏佳丽的母亲说，那天呢，我在商店里亲眼看见马特和一个女的拉拉扯扯的，还遮遮掩掩，说是想给佳丽买戒指。这时有人敲门，夏佳丽去开门，见是孙大生，便问，你吃饭了？ 孙大生说，吃过了。 别客气，你如果没吃就跟我们一起吃。 真吃过了，我说两句就走。 你今天给大爷公司送花情况怎么样呀？ 我见到杨凡了，我对他没留情面。 你不应该这么简单化处理。 是他首先向我发难了。 你看出他们关系不一般了？ 没错，杨凡完全站在马特的立场上，还大言不惭地给我上了一课。所以啊，我要劝你对马特呀必须持审慎态度。 夏佳丽气哼哼地说，哼，马特呀马特，我非扒开你的画皮看看你的心是红的还是绿的。 难办的事情一桩接一桩，在马特母亲家，马兰兰躺在沙发上，两眼紧闭，泪流满面。马特母亲劝慰说， 兰兰，忘了马特吧，不然你会很痛苦。马特是个混球，被我宠坏了，思溜不通。 我不管他是什么，我爱他，就是爱他。 可是现在马特爱上别人了，下个月啊，他们就要订婚了。 我要去云南找他去，我拦着他，不让他订婚。 哎呀，闺女哎，这种事儿是拦不住的。那马特已经和对象同居了。 马特会这么随意吗？因为是离过婚，对上床的事儿一点不在乎吗？ 这是真的，闺女，你冷静一下，放弃马特吧，他不值得你这么执着。 茶几上电话铃声响起，马特母亲去接电话，马兰兰便突然起身，几步来到五斗橱跟前，取下相框，把里边夏佳丽的照片取出来，刷刷刷撕了个粉碎，随手一抛，碎片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。然后马兰兰如同疯子一样哈哈大笑。马特母亲愕然地看着马兰兰，拿起电话的手也跟着颤抖起来。黑屋子里，正面墙上贴着财神爷的神像，下边供着香炉和蜡烛。一个满脸大麻子的胖子领着矮个小官还有一位小姐在磕头，一二三，咚咚咚，磕的脚底下的地板砖直颤动。三个头磕完以后，三个人把手里三炷香插进前面台案上的三个香炉，然后三个人双手合十，等待马脸胖子发话。马脸儿咳了一声，说道： 今天是个重要日子，又有三位朋友入伙，来杀鸡。各位兄弟，宣布入伙不算入伙，喝下这碗鸡血酒方为入伙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喝了鸡血酒也不算入伙，要一起出生入死方为真正的入伙。不过不喝鸡血酒就没有同生共死的诚意，来一人一口。 马脸率先喝下一口，然后递给矮个儿，矮个儿喝下一口，再递给小官，小官喝下一口，再递给旁边的小姐，小姐喝完还剩下半碗。马脸接过碗来，将剩余的鸡血酒倒进坛上的三个香炉里。 现在你们可以发宏愿了。 矮个儿说， 我要赚100万，不，500万，不，1000万。 小官说， 我要打折于小五的腿，我要杀了于小五，我要娶小花。 小姐说， 我要让我老公早点出来，我要给老公生个儿子。 马脸看着他们，轻蔑地微微一笑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 于小五被人打成重伤，马特决定开除小瓜，小瓜存下了报复之心。夏佳丽为了马特心烦意乱，他们的感情会走向何方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离婚男人》。 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： 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，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，尤其是对于曾经捡错过贝壳而再次来到海滩的人，更要谨记这一婚恋中的铁则。离婚男人马特将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11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是由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。 儿子，麻利儿的到合作社打金酱油去。 肯杰让别打退堂鼓，这个面儿你得给我撑住了。 他是一个老北京对北京老胡同的回忆。 胡同是北京文化的根儿，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魂儿。 800多年的胡同文化有多厚实？后世的文化能没范儿吗？ 师傅，什么叫起范儿啊？ 这里边的门道多了去了。 北京故事广播每天早上8点半，欢迎收听刘一达作品《胡同范儿》，演播尚远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汪涵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，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。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北京好像恋人，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，但若离开就会忍不住的想念。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，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。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，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。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，寻找诵读人，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。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。 他敬业奉献，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。 为人民服务，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。 他见义勇为，智勇双全，拦下持刀醉汉。 已经面对了，你就不能退却，都不管，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？ 他助人为乐，满心是爱。 帮助别人的事儿，有多大能力，使多大能力，那就是一种快乐。 他们是北京榜样，就在你我身旁。向北京榜样学习，凝聚平凡力量。来自杭州的丝绸，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，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。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，被端上